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在古代啊，整个国家上下都得围着皇上转，各地有什么特产也都得紧着皇宫进贡给皇上享用。不过您别看皇上吃得好喝得好，终究离不开五谷杂粮。这皇上也不是铁打的，常人得的病这皇上一样少不了。刘备得痢疾死的，唐顺宗中风之后变成哑巴了，光绪皇帝肾虚了半辈子。病魔面前人人平等吗？皇上怎么样呢？这罪呀，一点没少受。好在呀，这皇上都是零部件出问题，一块受罪的也就是身边的太监太医之类的。但是如果这皇上的脑子出问题了，得个什么精神分裂，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，他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只因为相貌丑陋也得不到亲人的呵护。一个英明神武的开国君主，为何变成暴力冷血的魔头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神经质皇帝家族的悲剧第一集。皇上一咳嗽，整个国家都得跟着感冒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皇上的大脑就是国家的大脑，皇上的脑子有问题，全国都得跟着大地震呢。可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，南北朝的时候，这北齐的开国皇帝高阳，他是一个神经质。您想想，一国之君，开国帝王，他这手里头攥着整个国民的性命啊，他这一犯病，整个国家得让他折腾成什么样啊。有人问了，说一个神经病他怎么能够当皇上，而且还是开国帝王呢？高阳这病啊，也不完全是精神失控，人家小时候还是一个神童，况且说他开国之前还有老爹给他打下的坚实基础，子承父业父子联手打下的江山。这高阳的老爹姓高名欢，高欢可谓是一代枭雄，为人深沉，善于用兵，当过北魏的大丞相，可以说是白手起家。其实原本这老高家也是一个官宦人家，他们家祖上在河北，高欢的爷爷做过北魏的侍御史，后来他爷爷因为犯罪给流放了。不过正所谓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，一开始这老高家的家境还算是可以，坏就坏在这高欢有一个败家的老爹。高欢的老爹那是典型的纨绔子弟呀，吃喝玩乐样样不落。这回家道中落了，他还是不思进取，还是一副吊郎当的样子，家里头有多少钱从来不问，反正喜欢什么就买，看见什么好玩就玩，整天的游手好闲，没个正形。最后这点家产都让他败光了。等到了高欢出生之后，说让孩子念书， 他给回一个念什么书啊，扔出去撒开了随便玩。您想想，老高家当年是流放过来的，古代流放能去什么好地方啊，那都是让您去边远山区戍边去，周围过来过去的都是军队，再加上那个年月他也不太平，时不常的再来一场小战乱什么的，这都是家常便饭。生长在这么一个环境里，这孩子玩的游戏也不一样。人家孩子淘气呀，顶多是上个树掏个鸟窝，下河摸个鱼。这高欢呢，打小喜欢舞枪弄棒，玩什么带兵打仗，整个野孩子呀。当时老高家住在怀朔镇，当年长城啊有六个守镇，这怀朔镇就是其中之一。一说打仗，军民全都上战场。高欢长大之后就去军队里服役去了，站个岗啊，放个哨啊。高欢这人长得仪表堂堂，很是威猛，身子板结实，可是架不住家里边穷啊，说娶媳妇儿根本没钱，彩礼都给不起，在镇上也没人把他当回事儿。军队里头一群老兵游子发了军饷，无非是到镇上喝酒找妓女。这高欢说起来也是一个热血青年，他不想这么耗费青春，暗地里头啊很是郁闷，跟这帮人不合群儿。高欢看不惯这帮老兵游子，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，他觉得堂堂一方守边之君要这么下去，战斗力何在？将来这边境还能守得住吗？好几回人家叫他一块喝酒去，这高欢都婉言拒绝了。大伙一看，呦呵，这小子行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叫你喝酒是看得起你，这给脸不要脸，不就穷光蛋一个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你活得还挺高傲的。走走走走走，他不去啊，咱哥几个哎，喝个痛快。几个军爷吵吵嚷嚷的走了，高欢心里头这个气呀，不去喝酒倒成了罪过了，这是哪家的道理呀？这帮老兵油子要是让我带，我第一个就拿他们开刀，罚他们站岗，站上三天三夜不许合眼，我看你有没有精神头再喝酒去。忽然高欢转念一想，军队里头如此混乱，难道说这镇将一点不知情吗？这样下去早晚是要出事儿的呀。找了一空闲，这高欢就找镇将去了。怀朔镇的镇将姓段，今年已经年过半百了，穿上铠甲多少还能看出一点气势，可是脱了军装那就是街上的一个普通老头，什么军人的豪情啊气魄呀，一点看不出来。高欢来到镇将屋外，高声禀报，在下守军高欢求见镇将。这一嗓子洪亮高亢，听着叫人精神一振。这时候正是冬天，大晚上的，外头西北风刮着嗷嗷直叫。段镇将正在屋里扒了火盆子呢，听见说有人求见，他漫不经心地回应了一句，进来吧。高欢在门外整整盔甲都弄好了，大步流星走进屋来，军礼一失，镇将，在下士兵高欢有一事不明，特来请教镇将。这段镇将弄好了火盆子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伸出两只手来在这烤火啊，什么事儿啊，说吧。高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镇将，现如今军队里混乱成风，士兵们整天饮酒作乐，全然不把军纪放在眼里，我斗胆请教镇将，一旦打仗，这样的士兵如何应战，如何守卫江山呢？这段镇将一听这话心里一惊，他歪头看看高欢，哦，你这话是责怪我这个将领带兵无方啊。高欢一低头，在下不敢，属下只是看到军中如此，心生忧虑， 恳请镇将严明军纪，加强军队训练。虽然这高欢说的在理儿，可他毕竟是个小兵，小兵如此质问长官，他这心里头也没底呀。段镇将听到这番话，半天没言语。高欢跪在这儿，心里直打鼓。等了半天，段镇将没说话。高欢心想，莫非说我这一番话，镇将不爱听了，我把他惹恼了。反正啊，我说的是实情，这些话我是不吐不快，他就是罚我，这话我也得说出来。想到这儿，高欢一拱手，镇将，属下所言句句属实，不敢有半点虚假，严明军纪实乃当务之急呀，一旦时局混乱，咱们可就要吃大亏了。这段镇将把手从火盆上缩回来了，搓搓手，哎呀，你叫什么呀？啊，高欢是吧？来来来，起来，过来，你也到这儿烤烤火。这高欢闻听此言，心里一阵狐疑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火盆旁边。段镇将两只眼睛紧紧盯着火盆，像是自言自语似的。严明军纪，加强训练，谁说不是啊？这饮酒取乐的士兵一打一个散，能上什么战场啊？高欢心里一喜，赶紧接话，镇将，您所言极是啊，咱们得赶紧行动。这段镇将看看高欢，一双剑眉之下双眼闪动，眼神里边充满着激情，俨然像一个热血青年。段镇将一声苦笑，哼，说的简单，做起来难呐。你呀，还年轻，这里头很多事儿你不明白。高欢纳闷了，说，镇将，属下不明白，所以才请镇将点拨呀。这段镇将叹了一口气，我且问你啊，你知道上回发的军饷是打哪儿来的吗？ 军饷？ 这是朝廷发下来的呀。段镇将摇摇头， 不是不是，朝廷的军饷已经半年没给过了， 只有粮草，没有饷钱。高欢一惊，那这军饷是？段镇将死死地盯着高欢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回答，是抢来的。此话一出，高欢一下傻眼了，抢的？那咱这军队跟占山为王的土匪还有什么区别呀？段镇将接着说，这些年呐，不比从前了，以前的守军呢，是威猛一方的大军阀，朝廷看重，百姓拥戴，吃的穿的喝的武器铠甲都捡这好的往边境送。可是现如今呢，咱们就是给朝廷看门的狗，人家蔑视咱不说，这军饷也是一少再少，甚至现在已然不发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边境还得守，这么多士兵得吃饭，所以说难呐。高欢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这一层他这小兵从来没想过。段镇将叹了一口气，军队什么样我最清楚，可是我还要仰仗士兵站岗，仰仗他们守卫，即便他们有这样的毛病，我也只能是睁只眼闭只眼，得过且过吧。一席话说的高欢满腹激情凉了一半。高欢张张嘴儿，镇将，难道说就只能这样了？段镇将拿起火钳的龙龙火，嘿， 我一个小小的镇将又能怎么着呢？这个不是你我二人就能解决的。好了，没事就回去歇着吧。高欢显然是不甘心，可是他也没辙呀，看看镇将只好告辞了，转身刚要走，段镇将站起身来把他叫住了。哎，你等等。段镇将几步走到高欢面前，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。我看出来了，哼，你小子不简单呐，有济世救国之才，你这辈子不会白活，只可惜老朽我这岁数是看不到你发达了。倘若日后你飞黄腾达了，我有一样请求，希望你能照顾一下我的子孙呐。段镇将这几句小小的鼓励，高欢一辈子没忘。等到他掌握大权之后，果然高欢追加段镇将为司空，提拔他的儿子做了官员。高欢这辈子南征北战，欣赏他的人很多，但是这个段镇将是第一个，所以他这几句话高欢是念念不忘。没过多久，第二个欣赏他的人出现了，这回呀，是个姑娘。从段镇将屋里出来，高欢心里头啊五味杂陈，不知是个什么滋味。他既为军队担忧，为前途迷茫，也因为这几句鼓励的话沾沾自喜。长这么大了，高欢第一回得到别人赏识啊，况且说这鼓励也够高的，说他有济世救国之才，谁听了不得高兴啊。军饷军纪这高欢担心了半天也是白忙活，索性啊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再说吧。这几天但凡赶上高欢站岗，您就看吧，小伙子精神头十足，雄赳赳气昂昂，往墙头上一戳，那真是一道风景。有首歌唱得好啊，手握一杆钢枪，身披万道霞光，我守卫在边防前哨，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。当时这高欢就有股子这劲头。这天呢，高欢跟往常一样站在城头上站岗，跟根毛笔似的站得笔杆调直，纹丝不动，目不斜视。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城头外边有一个姑娘正盯着他看。这姑娘姓娄，名叫娄昭君，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。这天呢，娄昭君出城回来，骑在马上，赶巧了这高欢呢正在城头上站岗呢。娄昭君远远的就看见城墙之上有个人影，雷打不动，是笔杆调直，一身铠甲，趁着鹦鹉那叫一个挺拔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个人呢像是着了魔似的，娄昭君这眼神盯在高欢的身上可就错不开了。不知不觉的，这娄昭君就放慢了速度，一勒缰绳，吁，等走近了一看，这小伙子更是英俊潇洒，浓眉大眼，长得很周正，方脸膛，面堂之上还带着一股忠厚之气。娄昭君目不转睛，这个时候他的贴身丫鬟过来了，顺着小姐看的方向也跟那张望。小姐，您看什么呢？这眼珠子都不带错窝的。这娄昭君听见这话音，赶紧一低头，啊，没什么，就是好久没出来了，看什么都新鲜。这小丫鬟跟着娄昭君很多年了，她一眼就看得出来，小姐这是打马虎眼呢。小丫鬟不动声色，啊，是啊，往后啊，是该多出来走走，见识见识。小丫鬟不说话了，暗地里头偷偷的观瞧小姐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这娄昭君忍不住了，又抬头往城头上一看。这回呀，小丫鬟看清楚了，感情这小姐呀是看这个站岗的士兵的。娄昭君跟一般大户人家的小姐不一样，她很有主见， 而且自己认定的事儿，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对于爱情，人家姑娘也是大胆的追求。回来之后，这小丫鬟就发现小姐变了，平日里头爱说爱笑的一个人，这回不言语了，老是独自一人坐在闺中发呆，自己呀，没事还偷偷的抿嘴乐，一副神游四海心不在焉的样子。这小丫鬟故意的逗这娄昭君，小姐，小姐，您想什么呢？这娄昭君缓过神来了，没事儿，我这儿欣赏花园呢，看花呢。不对吧？我要是不叫您呢，您这颗心呢，估计早就飞到那城墙头上去了。娄昭君一听这个，自己扑哧乐了。你个死丫头，可别瞎说。哟，谁瞎说了？那天我都看见了，小姐，那个人咱也不认识，要不我给您去查查他的底细。这小丫鬟一句话，娄昭君可动了心了，扭脸很认真地看着小丫鬟，你当真能查出这人是谁吗？小丫鬟一撇嘴，切，这有什么的，哪天什么时候站的岗，我找个当兵的一问不就知道了吗？这镇上总共就这么几个人。听小丫鬟说的在理儿，这娄昭君满心欢喜，私底下就让小丫鬟打探消息去了。很快小丫鬟把话捎回来了，说这个小兵叫高欢，家里头穷得一清二白的，是祖上犯了罪流放到这儿的，眼下他正服兵役呢，终身大事也没定。娄昭君一听有门啊，当即拿出一个金簪子跟小丫鬟说，你想方设法的给我找到高欢，把这只金簪子送与他，表明我的心意。娄昭君对高欢是一见钟情，他认定了这个小兵就是自己的如意郎君了。别看现在他穷得叮当乱响，日后必定能够出人头地，成就一番大事业。有姑娘追求自己，高欢自然是美得不行了，受宠若惊啊。只是有一样，这古代的婚姻得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娄昭君自己主意挺大，挑选了一个夫婿，可是他的父母到现在丝毫不知情啊。这高欢家里头要什么没什么，光凭长相，凭着娄昭君这一见钟情，这婚事儿就能成了吗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